这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发布了新建的北京到雄安新区城际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计划3月开工，建设总工期达到2年，全长92.783公里，全线共设5座车站。建成之后，雄安站将成为雄安新区路网性主客站和地面综合交通枢纽。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消息，2017年12月，北京市新房二手房的房价同比2016年12月实现了双回落。根据了解，2018年将会坚决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调控不动摇。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在南极罗斯海围绕海洋微塑料、人工放射性核素以及海洋保护区等展开了业务化的观测。来自外媒的报道，1月31号，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夜空当中将会出现难得一见的天文现象——超级雪月冯兰月，在北美西部、亚洲、中东、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部分的地区都有机会一睹奇观。今年，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王府井图书大厦和西单图书大厦都将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道建设正在加紧的推进，这条自行车专用道自上地软件园到回龙观地区，沿途设置了出路口、驻车区、运维中心以及应急服务等服务设施，预计在今年的9月底前建成通车。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召开，北京14所高校的负责人表示，会通过创新考核激励机制推进双一流建设。大连火车站候车厅内的一个展板上的5个大字“回家有范儿”和“复兴号高铁列车”图样，吸引了数百位的游客合影留念。这些用红豆、糯米、小米等10种谷物历时1个月拼接出来的巨幅谷物拼图，也成为了候车厅里的一个热门景点。 处处在意我，越害怕伤害我，我感觉越难受。你不懂，我没你想象脆弱。热情结束以后，乱情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出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Yeah.

969公益主张， 九六九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最近很多的城市都在下雪，除了北京之外，关于北京下雪的事情，大家都已经调侃成了段子哈，说北京的进京证太难办了，所以雪才下不下来。那在这样一个零下的阳光当中，等待一场雪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等一个你知道迟早会来的人，等到了不会太惊喜，等不到呢也没有关系，这样风轻云淡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说到风轻云淡，我真的想到了一个人，叫做王菲。她的歌里悲伤没有太悲伤，甜蜜也没有太甜蜜，不多不少，恰到好处。那也希望正在听歌的你也能够拥有一份波澜不惊的心情，来听王菲如风。

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的时候，斗志和干劲真的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坚持下去的勇气。无论你现在是在校园拼搏，还是已经工作了，都不要忘记你当初决定开始时的那种勇气，把那一刻的勇气变成此时此刻的坚持，你也终将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一起加油吧。 越冷风和霜。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继续分享到的歌曲叫做替你高兴，这首歌呢来自谢安琪，这首歌也是写给作曲者 John 的一位好朋友的。这位好朋友呢是一位很年轻的妈妈，她不幸患上了癌症，在她离世之前非常舍不得自己的小朋友，也放不下自己的人生，其实带着忧虑和遗憾离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此这首歌所传达的大意呢，就是无论面对别离还是人生当中最幽暗的时刻，你都要记得，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去选择结果，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去找一个最好的角度和看法，去释怀，去拥抱，去接受，去包容。这个世界未必所有的事情都如你所愿，但是总有它的意思，不是吗？谢安琪，替你高兴。 上路去，别太念挂这里，倘若这绝症让你太泄气委屈，我愿抱你过最后行程，背上你恐惧，为你平复情绪。尽远方的天国里，重拾到生趣，静地里，谁要上山涉水，从来没失败和没有不对，只知宽恕，没斗争，没有苦涩味，并各自有堡垒，要为胜利拼命去，作黑眼跑腿。今天你已算责任完成，赎了上世的罪，和你全身的对，道别俗世的故。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忙一夜之间大家都在养青蛙，一只呆萌的青蛙也是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其实青蛙除了萌之外，深度入坑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那就是深切体会到了当母亲的辛苦。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担心在外旅游的青蛙没饭吃没地方住，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其实这种担心就像你的父母担心你是一样的。来听赵雷妈妈。 Oh,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降低到了一个低谷当中。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警惕陌生人，但是请不要忘记，世界一定有它温暖的一面。陌生人不全是坏人，他们可能是在你艰难的时候悄悄递上纸巾的人，或者是在你快要摔倒的时候稳稳扶住你手掌的人，亦或是在下雨时你头顶意外撑过来的雨伞。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感谢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出现过的陌生人吧，也是他们让我们知道，原来世界可以这么美好。 我如何面对？

过的回忆。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随着全国2017年经济数据的公布，各省也陆续揭晓了本地2017年经济的成绩单。从经济增速来看，22个省份 GDP 增速超过了全国的增速。从区域格局来看，西部地区更加抢眼，东北经济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首届世界跆拳道世界杯团体锦标赛在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落幕，东道主中国队捍卫了在跆拳道团体赛中的统治地位，收获了三个比赛项目当中的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块金牌。最近两天，有关春节档票补将受限的传闻在电影界铺开。根据报道，该项措施由各大片方联合提出，在春节档实施已成定局。而今年春节期间，全国的影院票价及普通观众的实际支付的部分将不再低于19.9元。国家流感中心通报，中国南北方的流感活动依然处于冬季的流行高峰，北方省份的疫情已经连续两周下降，而南方省份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国家海洋局表示，三季轮周边海域的石油类物质浓度均符合第一类标准，未来将会持续的监测以及及时公布相关的信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公布了名单，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京张铁路等100处遗产上榜。国际奥委会发布声明，批准俄罗斯奥委会提交的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运动员名单，169人获得了参赛的资格。微博公布处罚热搜刷榜的行为结果，对于刷榜的明星和事件，3个月内不能再上话题榜和热搜榜，相关的账号3个月不能主持话题。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

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去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的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 有一些歌前奏一响起，就会让我们回想起当年追过的剧、爱过的人。当然也有一种花，人们习惯用它来表达坚定的承诺和对爱的人那种爱意，它的花语叫做等待爱情，这种花叫薰衣草，而那个爱情故事呢也叫薰衣草。记得那个时候，大街小巷的文具店、礼品店里都是摆满了装有薰衣草的瓶子。说起来，我还是通过薰衣草这一部电视剧好像才知道这种花的。如今很多人已经很少会守在电视机前去等着播放电视剧了，而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剧也都成为了我们心目当中永恒的经典，比如说像《粉红女郎》《转角遇到爱》《十八岁的天空》。那个时候的影视作品画质没有那么的清晰，演员的造型好像也没有这么时尚，但是我们的记忆却永远存在于他们的质朴的演绎当中，存在于那些亲切的主题歌曲里，他们就像一段温暖的陪伴，让我们内心丰盈。继续听到的歌曲，许绍洋《花香》。 想大海，现在的我